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每天呢都跟大家谈健康，谈养生，但是怎么来看待健康呢？我们说健康，我们每天生活呀都要用到它，所以你把它看成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资源，你要把它当成像你的车、房、存折一样去看待它。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你活着就是为了健康吗？你要用到健康，但你不能说我四肢发达、头脑清醒，那你要这个四肢发达头脑清醒的身体干嘛？你肯定要去做事儿嘛。所以健康大家记住，它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觉得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健康，但是健康它是我们整个社会和个人的资源，也是我们个人一个能力的体现。我们说我们的学习能力，我们的工作能力，还有一个能力是什么？你的健康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会怎么样？那大家想想，你没有健康能力，没有维护它的这个水平，那你就会废掉。那你没有这个资源会怎么样？你想，如果我们一个社会的人健康能力都很差，那这个社会的国家的这个财政大量的就要花到健康上去。为什么？要医治疾病。那浓缩到我们个人，你没有个人的健康能力，就是维护你的健康能力，没有健康知识，没有健康指导，那你想，那未来那肯定就是生病嘛，不健康那就是生病嘛，那生病了花钱，然后影响工作，然后影响生活这个质量，生活的意义直接下滑。你像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李先生这个故事，诶，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如果你有健康这个能力的情况下，吃盐少一点，那个话你天天都在话，你干嘛非要去有时候加班到半夜？那你呢处在一个紧张这个情绪状态下，你的血压它一直是加剧的，血压伤害你是慢慢逐步像泡菜一样子泡你的血管。所以你看2000年一个高血压心梗，身体给我们发出了这个信号。这个2014年，在那个波兰又发生了这个脑梗，这又是信号。但是就刚才说，你活着你不仅仅是这个健康，还要有生活。女儿又在国外，夫妻两个，哎，老伴儿这儿有生病，但是那边又有小外孙，女儿一个人在国外也不容易。那么李先生也要让自己的老伴去照顾他，自己一个人又在国内，紧接着你看又在这里这个画画熬夜，而且还吃饭还不规律，都不知道自己去测一下这个血压。这样的情况下到2016年，一个人梗在家里，哎，上面还有一个母亲还住在养老院里边，你说能这会儿能让老母亲来过来照顾你吗？如果不是那个电话，这个叫人来找到他，那可能完全就在家里就没了。所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以防的这个思想对待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说你患了病那没办法，我们到医院其实我们叫救死扶伤嘛，你伤了，你危及那人生命了。那个医院我们是对这些人在发挥作用。那其实对待健康，医院不是万能的， 万能在哪里？你要知道，大部分是我们在医院之外，我们要学习相关的健康这个知识，用来预防这个疾病。我们说我们的靠山就是健康。你下边的这个故事呢，李先生又这个你看，匆匆忙忙发病，老伴又从波兰赶回来，赶回来以后那边呢，波兰那边的事还没有安排好，这会儿又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又没有其他儿女在帮忙了，这会儿怎么办？还得去再找一个地方去这个让人家医院这个托管。现在能这么托管的医院，我觉得不太多，是吧？即使给你托管，我们还有一句话，久病床前还无孝子呢，你交给别人托管放得了心吗？能给你贴心照顾吗？那不，他没有血缘关系，是吧？好人是多，但是能那么入心的照顾你的亲人不太多。那怎么做？远离这种事儿，怎么办？防，根本就让这些事儿不要在我身边发作。那就是我们说你如何去维护你的血管，在没有恶性疾病的情况下怎么维护你的血管。我们平时给大家教的健康管理吧，风险评估也罢，还有对应的这个方法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这么给大家讲一句话，请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要以为药品能解决一切，不要以为医院能解决一切，到了医院非死即残即伤，而且愈后不好的很多，所以防微杜渐一定从预防抓起。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就这么三次了啊，这是第三次梗啊发作，艰难的求医之路，大家听听他的经历。 然后来呢，过了十天，过了十天，他说那个重症监护室只让我待十天还是十二天，他说你必须得转到普通病房去。我说为什么？我说他还没好呢，他还得需要抢救呢。完了他说这个不需要抢救了，他现在只要能活着只能喘气，这就是那个危险期过去了。我呢是8月25号的飞机，我还得赶紧飞回去。后来大夫啊，急了，你还飞回去？这人都要死了你还飞回去？急了。后来大夫一看我这个样，他那你看着办吧。后来我说我想这样的，我想我为什么要跟您商量呢？我不是不管呢，我想我回去一趟把那边安排一下，我安置好了飞回来。那个大夫跟我讲，你知道吗，这个普通病房就让你住28天，你还想待2个月，他说那你赶紧的吧，趁你现在还在你赶紧的转走。急得我在家，我跟我妈讲，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就要走。我说这个那边得安排，这边这个医院还没安排，我怎么办呢？ 你没有亲戚什么能帮忙吗？ 没有一个，他是大连人，他所有的家里亲人朋友都在大连。 你姊妹你就你一个？ 可不就我一个吗？我就想找那个康复科吧，有这么个康复科，我找他。后来我到了那个康复科那上头，哎呦，我说这里头没有人了，一个人都没有，我这大夫也没人，跟哪去？我就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矮小的不起眼一个教授，当时我不知道他是教授，我是看他上来，他就看着我，我急得我直哭啊！我说先生，我说我想找康复科的主任，我找康复科的医生。我一跟他说完以后，他说确实是，也确实是，你这是遇到了那个麻烦问题了。这样吧，你别急，别急。我当时哭得泣不成声，我都说不话了。他说你千万别，你再急坏了，你再急坏就更完蛋。他说我带你去找那个，后来他亲自带着我找那个乔庆林大夫，主任那个上头。哦，我说这是主任，正好有个病号，我们稍微等一会儿。我特别感谢这个叫什么那个这个主任，他这也是个非常专家级的，这是。然后呢，我当时马上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叫什么，哎呀，想不起来那个名字。完他说那个谁，那个小乔，你等一下啊，这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个病号，你等一下。后来他说呢，后来那个主任说这样吧，有一个是单人间的房子啊，他说已经住了一个军官，就是那个干部，他说是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在那挤出一个床位来。哎呀，我说太感谢，我当时我就要下跪给那个乔林一看，我就妈，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干嘛呀？我们有困难大家帮助。我说好，谢谢你，行，我说我只会说谢谢，我什么都不会说。他说别急，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一会儿刘医生给我来电话啊，陈医生给我来电话。后来他说这样吧， 你让他赶紧过来办住院吧，办住院我把那个单人间的那个房跟他们也商量好了，他们也挺同情的，说给腾了一个空间，安了临时安了一个这个病床给搁进去了。哎呦，当时我说乔医生以后报答吧，以后报答，我就赶紧扭过身说你也别说别的，赶紧去办住院去吧，我就赶紧办住院去了。办完住院以后，然后接着又烦了，我根本这一天一口水没进，从早上8点到那空军总院，一直到中午才办妥了这个住院，然后接着拿那个办院住院证又到那个世纪坛办退院，叫的那个120送到这个空军总院，这叫空姐一科，总算还给你留着让我能够踏实走。这样的话我说我圣诞节前绝对回来，我绝对我说话算数，我不会把我的这个病人扔在这，我不管，我不会，是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走了以后没两天，那个空姐一科的那个病房那个人呢，哎，跟那个我请的这个护工啊，那个男的说了，说那个老李态度不好，哎，然后呢给他转到楼下了，叫在8层，原来是9层是他们干部的那个病房，转到那个8层那个叫就普通那个群众的病房了，等于3个人一室的了。哎，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老李醒过来以后啊，哎，那个男的可能爱开玩笑啊，还爱干什么的，反正我在待那两天是他爱开玩笑，跟老夫妻两个老爱开玩笑，一会儿又说这个又说那个，然后后来可能我们老李不爱听啊还是怎么的，老拿那手啊不说话枪毙你，那个人不让他住了，说你这样的态度不让你住我的房间，我是单独的一个房间嘛。看老李是这个态度，就是意思老拿手比划当枪比划，说我毙了你毙了你，所以他不高兴，说我在帮你，你还这样对我，哎，就给他到楼下了。 听众朋友，故事听到这儿呢，我们听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李女士呢，她叙述，先生在醒过来以后呢，就拿手做一个枪的这种手势，说我枪毙你，枪毙你，对这个病友啊，有一种这样的不好的行为。李女士叙述呢，是因为，对方呢，两个人呢，经常说一些话呀，开一些玩笑啊，然后他先生不爱听。实际上啊，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先生的表现呢，不是不爱听对方的那个开玩笑的话，实际这个时候，哎，他先生的这个用手比划的枪的这个姿势，说毙了你，毙了你，实际这是脑缺氧，脑血管痴呆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这种脑梗的疾病的时候，一定有脑组织的缺血缺氧，而且有脑组织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血管性痴呆这样的症状表现出来。那么老年朋友啊，不管是大脑急性的脑梗缺氧，或者是慢性的腔隙脑梗这样的缺氧啊，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这种病人，他都有一种就是痴呆的一种表现。那么这种痴呆的表现呢，就是手上的一个特殊的这种手势，就表现为李女士形容的用这个手枪的这种形式啊，指着别人，好像是要枪毙别人，实际这是血管性痴呆的一种表现。但是呢，他并不被同病时的好心为他腾床的这个病友所理解。那么有了这种表现的病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应该积极的改善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症状。比如说茶色素，它呢分子量小，有水溶性，它可以透过我们脑血管的第4层膜血脑屏障，它呢就能很好的改善我们脑组织的供血供氧这样的情况啊。无论是对于有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的这种老年朋友，比如说记忆力下降的，有头晕头疼的，睡眠质量差啊，失眠这样的听众朋友，还是对于李先生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这种急性的脑血管痴呆的这种听众朋友，其实茶色素呢都能通过改善我们大脑的缺血缺氧的这种情况呢，来改善这种痴呆的这种症状。 但是当时呢，李女士呢，因为她在国外啊，而且呢她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情形。哎，当然后来呢，李女士呢确实是给这个先生呢用到了这个茶色素，而且呢症状呢改善的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体会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收听李女士她先生的这个艰难的求医的这个过程。 到楼下以后呢，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楼下呀，它有什么？有电视。 哦。 我说妈呀，我说你起不了什么作，但是你经常过去看一眼老李。我说我不放心，所以我妈就过去看。一看，那护工坐在那靠沙发看电视，跟另外那两个护工就聊这个电视内容，这个怎么怎么就这情了。这个护工发现我妈老在那个门窗看着，就不高兴，老轰我妈走。你怎么又来了？没事，不是我说，我说嘛，有事我才叫你来，没事你老来什么呀？就这么的，反正这时间就耗了四个月，就将近就这么坑坑洼洼，就是耗了四个月。我回波兰的一个月之内，然后我还跟老李每天都说话。我说护工，你把电话给他，然后他跟我讲了，啊，你这是怎么样？我说这边挺好的。然后来我说你放心吧，我说你让我到这儿来，我不就为了让这边好吗？因为说你放心，我还等着回来给你做包子。哎，包饺子给你吃。我说好，我等着。我说你得亲自给我包。我们俩在电话来开这个玩笑，就说他还能说话，我还能听懂他说话。什么时候发现他突然不能说话了呢？10月1号，北京过国庆节那一天，打通了以后，护工接的。我说那个你好吗？他说挺好。我说老李怎么样？他老李还是那样挺好的。我说那你让老李接电话吧。他把电话说了，老李，老李，你安给你来电话了，你说个话吧。后来我就等半天，那个老李，老李，你快说呀，你快说，你每天都能说话，怎么今天不说话了？我就听那护工就那么讲。完后来呢，我说护工，我说怎么回事？他昨天还跟我说话，怎么今天不说话了呢？这拿着手机拿你半个小时啊，这国际长途啊。完后来呢，这反正就这个就这些吧，颠来颠去吧，就好不容易耗的圣诞节。我女儿说：“妈，你走吧，赶紧走吧。”我说：“好，我是19号的飞机嘛，20号到了北京，我去接她去了。”接他以后，那个中医院大夫，然后跟我讲，他极度虚弱， 极度虚弱 ，他现在极度虚弱，你需要赶紧护理。哎呦，我第一眼，当时我第一眼第一个印象，你知道吗？李可才全的，全的啊，就那么 缩的呢， 缩的呢，胯骨啊，这个骨头轴，这些骨头轴就剩一层皮，就剩一层皮。后来我问护工，我说他怎么会这样的呢？护工说他就这样。我说那个营养乳，我说那会儿让你加芝麻糊你不加，我说你光营养乳吃多少？这么大的一个人，耗时四个月，每天就两袋营养乳，一袋分两顿，一天吃四顿。医生写的诊断，医生写的那个病历，需要我在外护理怎么护理，写就是多拍背，就一句话，多翻身，多拍背，没别的。然后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这三项。我心想还定期检查，我搬得动他吗？我定期检查。我说今天是朋友在这帮着我了，明天他就走了。我说我定期上哪检查去？然后接着是1月17号，就这20天啊，在家里头还真不错。老李让我慢慢护理的，还算是稳定啊，算是稳定。 在这阶段康复阶段，没有任何用过保健的东西？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就是吃药， 就吃他那个药。完，说实在，那胃已经，哇，就这样， 哎， 哇，就这样的，我都不敢打呀，你不知道我骨多困难，一打，我又他又吐。后来我就给那个大夫，我说他怎么老是要吐啊，要反？说你打急了，你慢慢打。我说我是慢慢打呀，慢慢打他也那个反胃。好，那他就说可能是叫什么叫可能叫胃什么叫并发症什么的，可能这是一种反应，哎。哎呀，我这样肺病发症，我这可要命，就靠吃啊！我这样不能吃就坏事了，就是用那个芝麻糊和那个玉米糊，再加那个营养乳，一开始是这么护理的啊。 那就是到27号这段护理还不错。 哎，你听我怎么出的？哎，对，怎么出的这事儿啊？我不护理挺好的吗？我出来中午大中午的时候，我还跟李可才讲，我说你看都10几号了，马上就要过春节了。 他那边也能给你简单交流？ 哎，能交流。那点头挤眼说好，那是一个字儿的，是可以。 然后来呢，那还真是恢复不错嘛。 嗯， 我说再过15天，咱们该过春节了。我说咱们好好的，一定好好的，等着孩子回来。 那么，李女士和先生是否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春节呢？是否还有更大的意外事件发生呢？这个呢，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听到又发生了什么。那么现在的李先生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严重的肺部感染的问题哈，他一直呢呼吸困难、咳嗽，另外呢是一个极度虚弱、需要营养支持的病人。那么在这种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通过抗纤维化这种方式来控制我们的肺部感染。那么抗纤维化呢，它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抗炎的功能。抗纤维化呢，可以提升我们人体组织内的白细胞和其他的免疫细胞、吞噬细胞的数量。那么我们人体内的吞噬细胞的数量增强以后呢，那么局部感染病灶当中的有菌性的炎症的这个细菌呢就会被吞噬掉，这个时候炎症呢就会减轻。那么同时病人长期卧床当中的这种无菌性的炎症，这个痰液呢也可以从分泌增多变为分泌减少。因为抗纤维化了以后呢，我们气管黏膜下面的那个分泌痰液的这个杯状细胞的数量就会减少，杯状细胞的分泌能力呢也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病人的痰液呢就会减少啊，咳嗽的症状呢也会减轻了。那李女士呢在后期呢是给先生用到了抗纤维化的这种方式，她的这个咳嗽咳痰的症状呢呼吸困难的症状呢也很快就减轻了。这个呢在后期的节目里呢，听众朋友呢也是可以听得到的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在这个有重症的这种脑梗的听众朋友，合并肺部感染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呢抗纤维化的手段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同时呢还要用到茶色素，因为茶色素呢可以改善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被改善一点点，那么我们病人的这个症状呢都会好很多。同时呢还应该用到宋代的这个名医啊雅祥他的一个古方，这个古方的成分呢是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另外呢有四味辅药的成分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古方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稳压活血化瘀这样的功能，对于有脑血管病人的这个康复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最最关键的是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呢要很好的应用这种养生的方式方法，预防脑梗事件的发生。那么听众朋友呢可以打电话啊进行一个咨询，我们会给到听众朋友健康风险评估的方案，同时呢会给到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症状，给您出一个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啊，来帮助听众朋友改善您现在的疾病的状况。 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您来回答，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那么今天的问题由何云主任来提出。 今天的题目是，有慢阻肺的人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肺纤维化，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8886-4417和8886-4427。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世卫联合协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